让呼啸打整体。所有听到李一博点评的观众都沉默了。呼啸要是能打出漂亮的整体，何至于使用现在这样的打法？人盯人的全攻打法说到底还是有些太极端，如此不顾平衡的打法执行的稍不到位，就有可能被对手揪住猛打。这一次呼啸就因为忽视了对方阵中的召唤师，结果就落得如此束手无策的境地。就这样输了？不，呼啸没有一个人会放弃。那是谁呀？罗辑，听都没听过的名字，被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菜鸟给打败，颜面何存呢？ 都给我挺住！ 唐昊在频道里吼叫着，谁也不知道他这到底是让林峰再坚持，还是说让全队继续现在的打法，寻求突破的机会。大家只看到他刚喊完这话后，美光刚刚召唤出的槟榔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朝他扑了去。槟榔是美光主修的召唤四手之一，战斗力自然和其他低阶或是点了几阶的杂七杂八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防高血厚，完全不是三两下就可以搞定的，唐昊也不可以。被摔，唐昊也只能以他高强的操作让唐三打将扑上来的槟榔直接摔向了背后，但是转眼槟榔已经一咕噜爬起来再扑。作为呼啸核心，唐昊当然备受重视了，但他唐三打的身边召唤兽好像源源不绝，永远也杀不光似的。不，不是这样的，唐昊怎么说也是顶尖大神，当然清楚召唤师的召唤兽虽多，但也没到这种源源不绝的地步，是对方的攻击节奏掌控得非常好，一只又一只的衔接计算得无比精准。 这小子， 唐昊察觉到了，星星的罗辑实在不是一个可以随便就忽略的选手。若是一对一，罗辑这种折腾法唐昊还真不怕，来一只他杀一只，来一双他杀一双，非把魅光的召唤兽全杀光，杀到他没蓝不可。但是现在他在每杀一只的功夫，那边林峰的鬼迷神移就不知道要挨多少下，再不快点救下来，呼啸马上进入少一人的节奏，这个悬殊可不是随便就能抹平的。 限制住魅光的召唤， 唐昊终于做出了指示。场边的陈国看到这一幕好一阵激动啊，罗辑星星战队中貌似最没实力的那一个，整个赛季一直到末段才被启用，但是现在嚣张的呼啸战队以下课上的队长唐昊居然在比赛中指名道姓的要对他进行限制。他们集中攻略罗辑，并不因为他是弱者，并不因为他最容易欺负，而是因为他是场上让呼啸的战术完全无法执行的那一位。他得到的已经不仅仅是自家队友的认同，而是对手，一个非常高傲的对手的认同。哪怕只是在这一场团队赛里，罗辑总算狠狠地刷了一把存在。陈果相信无论如何唐昊一定会记下罗辑这个名字，记下这个明明是菜鸟却给他们的比赛带来大麻烦的人。 干得漂亮，一定要赢啊， 陈果在心里默默祝福着。但是呼啸此时已经展开了行动，在唐昊的明确授意下，他们开始集火魅光，而这当然算是团队作战，呼啸终于还是改变了他们最近红火的打法。赵宇哲的韶光幻突然一个瞬间移动，抛弃了他坚守了许多的位置。呼啸的布阵原本也是有学问的，每个人的站位都是最利用切割划分对手的位置，但是现在改变战术，赵宇哲立即起位。同样的还有刘浩，他的暗无天日早已经不在蔓藤控制下，收到指示立即横向移动，他的举动倒是和赵宇哲不谋而合。呼啸战队的整体确实打得差，但某些程度上还是存在不少默契的，毕竟选手的素质摆在那儿， 真是配合的牛头不对马嘴，那可就连职业队的资格也说不上了。暗无天日和韶光焕在召唤兽的围堵中艰难完成回合，韶光焕的那一下瞬间移动贡献很大，雷鹰再快也快不到这等地步。两个角色完成汇合后，暗无天日在前，韶光焕在后，却是形成了掩护。再冲上来的召唤兽全由刘浩的暗无天日去打发，赵玉哲的韶光焕开始在后边安心吟唱。结果一道卫星就在此时从天而降，直扫两人角色，两人连忙操作闪避。 又是这个女人， 刘浩恼火至极，而这一次苏沐橙干脆让他的恼火继续下去了。沐浴成风的重火力突然就转了火，猛朝他这边攻来。暗无天日狼狈地躲避着，而失去掩护的元素法师实在很难在这局面下完成吟唱了。所有人都在摇头，这就是呼啸的团队打不好的原因所在了。他们也能有一定的默契，但是就到此为止了。他们的默契是那么容易被拆散，这不刚刚摆开架势的两人被一个卫星射线就又打散了。再然后两人越离越远，先前要合作配合的意图转眼就被人废得连个渣都不剩。 呼啸虽然意识到了当务之急是不能再让罗辑随便的召唤和控制召唤兽，但是呼啸似乎还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刘浩和赵玉哲试图合作，但被苏沐橙很轻松的就打散了。 呼应还是不够啊。团战方面，呼啸的预见性比较差，这赵玉哲和刘浩的配合有些仓促，完全没有去考虑发动时机这一问题。 对于呼啸的团队合作，李一博还是很敢讲的，因为比较差嘛。差当然就是粗浅了，李一博吃透他们还是毫无压力的。 那李指导，您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可以由唐昊和赵宇哲在这一端配合引诱，刘昊和郭阳在另一端寻求配合，共同发力。他们两个作为家世的老队友，默契应该还是很好找的。 对呼啸，李一博出谋划策、指手画脚的胆量也是非常有。 确实，这样做的话会好一点。咦，刘浩现在……咦，这是……他是佯装被逼退，事实上是在寻求和郭阳的配合。郭阳的气冲云水出手了，沐浴成风的转火给了他一定的空档，他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个空档。 苏沐橙这一波有点过头啊，他本来是可以及时收回来的，这个空档不应该存在。 但是现在说这些已经迟了，郭阳气冲云水在这一空档中终于完成了吟唱。 捉云手， 潘林叫道，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气冲云水这一击能彻底反转呼啸的不利局面吗？特写镜头已经切给了媚光。结果 沐浴成风， 潘林惊讶，郭阳的气冲云水好容易吟唱出一个扰乱到星星的技能，结果目标居然不是媚光，是沐浴成风。 很冷静啊，他的位置捉到媚光的难度可是比较大的，一个操作不慎，也或者召唤兽有什么乱动，他这一抓都有可能只是抓回来个召唤兽， 所以向沐浴成风出手反倒是个不错的选择。沐浴成风被捉阴手捉住脱阵了，哎，他还没有放弃攻击。 潘林一边快嘴皮子解说当前，最后却是惊叫起来。被捉阴手强制脱离的沐浴成风居然还在朝刘浩的暗无天日发动猛攻，在这样被强制移动的情况下，攻击居然还是那么有准心，命中命中命中，接连命中。刘浩的暗无天日被炸得真有点暗无天日了。 难道刘浩并不是有意在卖破绽，是苏沐橙发动的攻势真的很强悍，他是被逼得破绽百出？这么说郭阳抢出的这个机会只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 不好讲， 李一博说道。这真的不好讲，但他在看到沐浴成风被扯走，苏沐橙却还是丝毫不乱地发动着攻势， 心里真的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沐浴乘风，一边炮轰暗无天日，一边朝气冲云水飞去，速度因为攻击的后坐力反倒是增快了许多。角色背影在郭阳眼前不断的放大着，放大着。 这个为什么有点熟悉？ 郭阳心中忽然升起如此感觉，他来不及细想，沐浴成风已经撞到了他面前。 背后， 郭阳看到频道里有队友提示。 背后， 自己的背后怎么可能有人？星星的选手全都在面前啊。 诶，不对，有一个人怎么看不到？韩彦柔呢？ 郭阳忽然就知道刚才那似曾相识的东西是什么了。炮飞毛，这是昔日叶秋和苏慕城的配合打法。所谓的背后，不是说气冲云水的背后，是沐浴成风的背后，他的背后，韩烟柔。火舞流言扫过，似乎空气都在沸腾。郭阳当然还有机会让他的气冲云水给沐浴成风来一下，但是接下来战斗法师的攻击，他无论如何也将避不过去。如何抉择，这是昔日无数加时对手头痛的问题，但是这一次轮到郭阳了。郭阳没有回避，因为他的记忆告诉他，这一手配合轰到面前的时候，躲得比扛起来做交易的下场更惨。气功爆破，气冲云水一掌拍向沐浴成风，火舞流言扫之。